下过，虽然哥现在还没老婆，也不能给你任何承诺。哥没有房子也没有车，为了生活还要到处去奔波。如果你要是嫁给了哥，那是你一辈子最大的错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我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也是我无奈的选择，心中流淌着一条冰冷的河。哥心里燃烧着一团火，只能把爱埋藏在心窝。不管是命运多么坎坷，各位爱也要艰难拼搏。等有了房子也有了车，哥讨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婆。今天哥什么都不想说，只为你唱一首伤心的歌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我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也是我无奈的选择，心中流淌着一条冰冷的河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我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。妹妹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迷恋我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高压锅，其实这也是我无奈的选择，心中流淌着一条冰冷的河，心中流淌着一条冰冷的河。